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69集，法力悖论。听到陈思淼突然提出如此直接的问题，江瑶差点又是一口茶喷出来。 是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。 江瑶心虚地移开了视线，脸上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。毕竟自己体质特殊这件事可不是能随便透露的。 装啥也没用，云舒已经告诉我了，不论是你的事也好，那个红发男子的事也罢。 陈思淼坐回座椅，抱起手臂，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干练表情。 那个红发男人其实是被灵玉台收服的四凶兽之一饕餮，而你既然能接受他的妖力助灵，那便只可能是能包容凶属性的无色体质者了，不是吗？ 助灵什么的怎么可能呢？你在喂养时也看到了，我根本没有法力啊。 江瑶一边继续装着无辜，一边揣摩着对方的意图。纠结之间，他忽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气流忽然在室内无风自起，抬头一看，却发现那股气流却并非没有形体，而是呈现出一条白色的蛟龙之姿，轻柔地盘桓在陈思淼的身旁。 你都能看见我的式神白蛟了，还说没有法力？ 似乎是捕捉到了江瑶诧异的目光，陈思淼的声音中又增加了几分确信，而江瑶此时也反应过来自己是被对方试探了，脸色不由尴尬了些许。 哎，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防备，如果我真要对你不利，当初也不会把你从长幼山接出来。 陈思淼叹了口气，挥手收起了视神，再次抬眼看向江瑶。 放心吧，你体质的事我会替你保密，我只是想知道那天你去长幼山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的气脉又是怎么恢复的？ 那天的情况有些特殊，我也是在与那无头妖骨的战斗中阴差阳错地恢复气脉的，具体很难解释。 在被陈思淼看穿的当下，江瑶自觉无法再掩饰下去，但他也没法说得太细，只能含糊地回了一句。不过好在陈思淼也不是那种喜欢盘根究底的人，见江瑶不愿多说，也就没有再追问。 好吧，言归正传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也正好有件东西要给你。 陈思淼说着，从手提包中小心地拿出了一只精巧的水晶瓶，放在了江瑶面前。 这里面的便是当初尸变案的悬赏奖品续脉草。 陈思淼指着水晶瓶中那枚如针叶般纤细的碧绿色草药说道， 虽然这东西如今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，但如果拿到拍卖市场上出售的话，卖个上百万应该没问题，收好吧。 既然是珍贵的草药，那还是留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吧。 江瑶看了看面前的水晶瓶，伸手将瓶子轻轻推回了陈思淼面前。 再说了，之前多亏了你的帮忙，我才能顺利从长幼山脱身，比起这份恩情，我在陈家宅院的那点行动根本不算什么。 事情一码归一码，我们陈家既然出了悬赏，又岂能言而无信？ 陈思淼柳眉一皱，又把水晶瓶推了过去，坚持道， 这可涉及到我们陈家的商业信誉，请你务必收下。 这…… 见到陈思淼如此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江瑶有些哭笑不得。他想了想，随即又换了种说法，再次开口道， 如果你一定要给我报酬的话，也行，但不知道能否以另外的形式代替。 另外的形式？ 陈思淼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 你想要什么？现金还是奇珍异宝？只要我们陈家能办到， 我一定想办法满足你。 我要的不是钱财，更不是什么奇珍异宝。江瑶轻轻摇了摇头说道， 我只是想知道关于今年丰都鬼市的情报。鬼市？ 陈思淼脸色一变，脱口而出， 你该不会打算…… 我打算参加今年的丰都鬼市，为了查清一些事。江瑶顿了顿，正色说道， 陈家的业务既然涉及异能者世界，那么想必对鬼市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吧。在此次出发前，我想多了解一些鬼市的情报以做准备，尤其是传闻中今年鬼市出台的那条特殊的规矩，这也是我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。 特殊的规矩？想不到你已经连这个都知道了。 陈思淼盯着江瑶的眼眸，面色有些阴晴不定，似乎在纠结着什么，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抵挡住江瑶坚定的目光，在踌躇片刻后，终于还是开了口。 所谓鬼市，是一场集结了所有暗界妖类与江湖异能者的大型地下黑市，交易的内容涵盖三界，从实体珍品到秘密情报，甚至还有奴隶交易。 奴隶啊？ 江瑶一愣。 是的，由于鬼市的情况复杂，不论是灵玉台还是妖神府都无法直接干涉，可以说是个三不管的灰色地带。在那里唯一说了算的只有鬼市的主办方，也就是大妖吐蕃所创立下的地下组织鬼牙族。 陈思淼说着抬头看了眼江瑶， 那种地方鱼龙混杂，根本不受所谓的法律或道德约束，一旦让那边的人觉察出你拥有万中无一的无色体质，我想你应该能预计到会发生什么。 江瑶闻言心中不由咯噔了一声，但他还是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再次问道， 那今年所谓的特殊的规矩又是什么呢？ 今年的丰都鬼市与往届不同，主办方出台了一项特殊的准入规则，参与者不但要拥有鬼市邀请函，而且还需要通过主办方安排的特别挑战后才能参与今年的鬼市交易。 特别挑战？ 江瑶微微扬起眉，似乎有些诧异， 难不成还要通过什么测试才能进入鬼市？ 具体我也不清楚。 陈思淼摇摇头回答道， 往年的鬼市只要是异能者就能报名参与，而今年因为有个特别拍卖品的出现，所以对于参赛者的条件也相应的提升了门槛。至于这个特别拍卖品具体是什么？ 话说一半，陈思淼忽然没有再说下去，脸上隐约浮现出了些许纠结之色。在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他再次叹了口气，从手提包中掏出了一份造型古朴的红色信封，放在了江瑶面前。 这就是此次鬼市邀请函，特别拍卖品的具体内容已经写在上面了。 特别拍卖品吗？ 江瑶看了看茶几上那份用黑色墨水写着篆体鬼字的信封封面，心跳不由快了几分。他小心地拿起信封，抽出了里面的那张精致的卡片。这是一张做工考究的黑色卡纸，纸面上除了刻印着道道纹路之外，还撒着一层淡淡的金粉。与此同时，卡片周围似乎还隐约缠绕着似有若无的奇异气息，像是被施过某种法术。然而当江瑶翻开卡片看清其中的内容时，他的脸色却一下子变了。尊敬的贵客，感谢您对鬼市一如既往的支持，现诚邀您于清明之日辰时于丰都鬼门关之地参与入市之挑战，珍品镇魂石将于鬼市拍卖场恭候，鬼牙族敬上。 这是？ 江瑶的手微微颤抖着，漆黑的双瞳中倒映着卡片上那熟悉的字眼，震惊之情难以掩饰。 镇魂石？ 江瑶的心脏开始剧烈狂跳，他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邀请函上的文字，在确认无误后， 将惊愕的视线投向了前面的陈思淼。 这次鬼市上竟然会拍卖镇魂石？ 没错，看来你也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级别的东西。 陈思淼注视着江瑶的眼睛慢慢说道，镇魂石这个将萧远的魂魄剥离，制造了无数傀儡亡灵与人间悲剧的不祥魔石，江瑶又岂止是知道的程度。而这次他之所以要去鬼市一探究竟，其目的正是为了查明镇魂石的线索，将那个背后操纵镇魂石害死萧远与青鸟的幕后黑手绳之以法。只不过这次的镇魂石竟然是以拍卖品的形式出现，这倒是江瑶没有预料到的。 这个情报灵玉台那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呢？ 江瑶思忖着，努力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再次看向陈思淼。 对了，说起来你怎么会有这份邀请函的呢？ 这是主办方寄给我们陈家的。 陈思淼摇摇头说道， 我们陈家虽然在早年曾去鬼市购买过一些情报，但近年来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尤其在我们药行即将上市的节骨眼上，基本上已经不会染指鬼市交易，只是不知为何这次忽然收到了这样的邀请函，而且还带着这么一个惊人的拍品消息。 照你这么来说，这次的鬼市邀请对象还是主办方甄选过的？ 江瑶问。 应该是这样，至少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，并不是所有江湖势力都能拿到这样的邀请函。 陈思淼说道， 但这份鬼市邀请函充其量只相当于参与特别挑战的准考证，具体能否参与鬼市还得看挑战的结果，虽然我们陈家并没有参与的打算。 既然你们不打算参与，那能否把这份邀请函让给我？ 江瑶看着陈思淼的表情焦急地问道。 从邀请函上的内容来看，上面并没有规定参与者必须是陈家的人，也就是说就算是我应该也能参与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 拜托了，我在鬼市里真的有非调查不可的事情，事关重大，还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。 陈思淼注视着江瑶急切的眼眸，想说什么但又不忍心说出口，在纠结了半晌后才终于斟酌着开了口。 不是我不帮你，是因为以你的情况，恐怕还没等进入鬼市就变成别人的猎物了。 这话怎么讲？ 现在的你恐怕还没法完全控制体内的凶兽之力吧。 陈思淼看着江瑶那副被说中了的表情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你连先前枪到水时都会无意间流露出凶兽之力，而这次鬼市的特别挑战肯定不简单，你能保证届时不暴露自己的力量属性？ 江瑶一下子愣住了，顿时哑口无言。 或许你当初为了恢复气脉就是为了参与鬼市，但这对于你来说却是个悖论，因为你就算有法力也不能在人前使用。 陈思淼认真说道，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